眨眼前的经过还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忽然间惶恐不安地发现，我忘了。忽然间惶恐不安地发现，我竟然忘了。总感觉走不出这漫无边际的灰色，总是一回不回味又在一个春天，所以我不如再等某日消失在自己的记忆。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边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顾问郑老师，请郑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郑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更年期失眠症的调理。更年期本身它就是一个身体多个系统都失调的一种表现。它为什么叫综合症呢？它就是一组症状，它不是单一的。如果单一的好解决，如果是一组症状，第一，不知道先解决哪个好，第二，哪个都需要去解决，第三，不知道从哪下手，所以很多人遇到了综合症就开始乱了。那更年期综合症呢，更是把众多的系统都综合在一起，一起发病，所以比较让人头疼。而更年期如果调理好了，那么以后的时光是顺风顺水。那更年期没有调理好，落下了很多毛病，那以后的时间都要跟这些身体落下病根的毛病打交道，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时期。那今天我们主要谈的就是更年期的失眠的症状。那更年期的失眠呢，明显的区别于普通的失眠症。普通的失眠症是单一存在的，而更年期的失眠症在失眠的表现当中症状多，而这些症状又同时出现了很多更年期其他的表现，所以它更为复杂。那更年期的失眠症什么样呢？首先就是不容易入睡。这个年龄段的人，他躺在床上，因为他不能够马上入睡，所以躺在床上干嘛呢？胡思乱想，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那怎么办呢？这脑子也静不下来，所以有的人就开始服用安眠的药物才能够入睡。一旦服用上安眠的药物，很多人发现了这种规律，就是这个安眠的药物要不断的增加剂量才能够达到效果，所以越吃越多，越吃这个药物越升级换代，得换成强力的才有效。所以不容易入睡是更年期综合症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第二个就是过早的苏醒，而醒了以后呢，再想入睡是非常的困难。那我们说这个症状困扰着大多数的更年期的失眠症的人，可以说这在更年期失眠症的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一些更年期的女性开始啊还相对的比较容易入睡，但是真正入睡以后，睡眠的质量本身就不高，而且容易被惊醒。醒了以后，你再想睡就十分的困难了，只能够瞪着眼睛，耗着，等着天，盼着天赶紧亮。而且有的时候不是被声音惊醒的，有的时候就是自己醒的。醒了以后，没事干，就躺在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就开始胡乱的猜疑。 猜疑生活当中别人说的那句话是不是针对我呢？那实际上这就是过早的苏醒所衍生出来的更年期的第三种失眠的表现，就是在睡眠当中经常会有潮热出汗的症状出现。那我们都知道更年期典型的表现就是脸烘热，然后出汗，然后再怕冷，这就是一套综合的表现。而这种症状如果是发作在人的睡眠当中，那当然就会影响人的睡眠的质量，本身就不容易入睡，本身睡眠就清浅，现在呢好不容易入睡了，在睡梦当中呼的一下被这个热浪给惊醒了，因为脸脖子腾一下全红了，晚上虽然看不见红，但是他热他知道啊，这热怎么办呀？赶紧掀开被窝想凉快凉快，当掀开被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满身都是汗，甚至有的人是被褥都是潮湿的，都被打湿了。那这个明显的是更年期特有的影响因素。这个时期的睡眠的特点就一觉，哪怕说这一觉就睡一个小时，那也就这一觉，再想入睡就很困难了。所以很多人都深知到这一点，半夜醒了以后第一件事赶紧看一下表，如果说表上显示出四五点，他会觉得心里边得到一丝安慰，哦，睡这个觉还可以，起码睡了几个小时。如果说这个表上显示才一两点钟，那他就会很沮丧，因为他知道再往后入睡很困难了，那可见睡眠的重要性。而更年期综合症破坏的就是这种正常的睡眠的状态，而很多人本身就有失眠症的，在更年期综合症到来的时候会加一个更字，所以第二天的状态很多人都写在脸上，脸色不好，俩眼无神，哈欠连天，精神倦怠，是睡眼惺忪。这种状态干工作也好，在家待人接物也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医学已经证明了长时间的失眠对人的大脑是一种损伤，对人的心脏是一种考验，对人的免疫功能更有着明显的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家不断地发现了失眠给身体造成的不良的影响，影响到各个系统。那我们说如果说这人不注意吃凉的了，那他会伤害人的消化系统，但是他只伤害了一个系统。那如果说这个人天天抱着电脑看，看得头晕眼花，他也会伤害人，伤害的是视觉系统，也只是停留在一个系统。而失眠多梦它是伤害人的各个系统，可以说是所有的系统都会受到伤害，因为所有的系统都要在晚间进行有效的修复，这个修复不能够正常的进行的话，每个系统都在超负荷的运行，所以每个系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那伤害的程度分成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的，如果这个失眠症只是偶发的话，也就是说一周当中可能有一天没睡好，或者半个月有一天没睡好，这个呢对生活的质量影响还是比较小的，这个一般人是能够承受的。那如果这个更年期的失眠症发展到中度的话，那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发生失眠症，那它就会影响人的生活的质量，因为不单是失眠在困扰人，失眠所带来的副反应包括易怒，包括这人很焦虑，包括疲乏无力，同样也困扰着这个人。那如果这个更年期出现的失眠症发展到重度，不光是每晚都会发生了，它还会严重的影响人的生活质量。为什么会严重的影响呢？因为长期的失眠连带着人的情绪会发生明显的改变，长期失眠的人情绪没有好的，都是多愁忧虑，很发愁，很多人处于一种抑郁的状态，特别的忧郁，而且特别容易激动，有一点小事一刺激他就怒了， 对这个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悲观失望，每天是焦虑不安，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总之都不往好处想，都是往这个不好的地方去想。实际上这就是身体功能失调以后产生的一种悲观的心态。那实际上这就是更年期综合症导致了严重的失眠，所影响了身体，影响了心理，所造成的一系列的损伤。所以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更年期综合症出现的失眠症，它的危害要远大于普通的失眠多梦给身体造成的影响。那如何去解决更年期综合症所带来的失眠症呢？稍后我们给大家继续介绍。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 好，各位听众好，我们下面继续给大家介绍更年期综合症出现的失眠症的解决方式。那从解决方式来说，单独解决失眠多梦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寄生在潮热盗汗、腰酸腿疼、尿频尿急、浑身疲劳等寄生在一堆的更年期综合症的症状当中，你单挑出一个去解决的话很困难。而且实践也证明了，单独服用安眠药物对于更年期综合症的帮助不是很大，能够起到暂时的作用，但是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实际上要解决，要从宏观上一起来解决，帮助人度过了更年期综合症，那这其中的一个失眠当然是迎刃而解的。那怎么去解决呢？当然从整体来解决。那我们说更年期综合症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人由中年过渡到老年的一个过渡的时间，那也就是说这人从这个时间以后开始变老了，衰老的速度会加快。那为什么会衰老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主衰老，那也就是说肾是健康的支柱，一旦肾支持不住了，身体的各个系统都开始出现衰老的表现。所以中医很强调抗衰老是用补肾的方法来进行。那更年期其实是急需补肾来延缓衰老。而肾的具体的功能呢，有主管头发的生长，有主管正常的排尿功能，有主管人骨骼强壮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主管人安静的功能。那也就是说肾功能越好，人越安静，白天呢很安静，晚上呢也能够安然入睡，这就是安静给身体带来的益处。而更年期综合症正好相反，因为他肾不好了，所以白天是烦躁异常，他就不安静，晚上呢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不能入睡，脑子里面一幕一幕的过电影，他就安静不下来。为什么安静不下来呢？因为肾功能已经衰弱了。所以无论是从宏观上来说，无论是从微观上来说，都应该应用养肾护肾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光能够使人平安度过更年期，更能够有效的解决失眠多梦。那既要解决更年期综合症，又要解决失眠多梦，光认知到补肾还不够，是要在补肾的基础之上再增加补肾的力度，才能同时解决。而中医学在增加补肾力度方面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对于肾功能的养护体现出来的优势在于补肾的力度强，效果持久，因为它还有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当肾功能得到了有效的补充，发挥了正常的功能，肾主管衰老，所以肾功能越好，人衰老的速度就越慢。那肾呢，主管人的安静的状态，那也就是说肾功能越足，人越能够安静下来，不会心浮气躁，不会心烦意乱。那不会心浮气躁了，不会心烦意乱了，当然躺在床上能够用更短的时间能够入睡。而且呢睡得为什么深沉呢？就是因为人能够安静下来了，所以入睡的程度相对会越来越深。